Capital 958城市频道资讯第一台， 958城市频道客语新闻， 客语新闻。 新传媒数码天台 Capital 958城市频道，现在有两天包括新闻。我国和马来西亚之间的陆路疫苗接种者的理由通道确定在下个星期一，而新航理由通道同步启动，但只限通过新药床体。总理公署说，陆路理由通道启动的小阶段将会开放让两国各自的公民、永久居民或者是长期进京持有人迁搭自天的巴士入境，而优先在两岸工作的人回国去探亲。巴士的查票早上开始发售之后就延期去抢救，而导致网络系统出现坏故障。苗公部长颜锦荣表示，新马两国政府会每星期检讨情况，而探讨是否能够增加通过陆路通道通关的人数。另外，我的期望在官兵感染力降低之后恢复和香港之间的旅游泡泡。卫生部长王毅强在香港出席在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的时候表示两点。欧盟委员会宣布承认我国的冠病疫苗证书，即日起到欧洲去旅游的国人都能够凭本地的疫苗接种证书进入当地直接在疫苗接种者的场所和发通。本地新增2079起的冠病病例，累计病例达到257,510起，三期病例的每周感染增长率下降到0.75。卫生部讲，其中2030起的新病例是来自于沙期，40起是来自于卡公宿舍，其余九起是由境外输入的。新沙期的病例就包括在322名年过60岁的严重人士，同169名12岁以下的孩童。目前有1,365个人出院，其中203个人是需要氧气的供给，34个人情况不稳定，需要在加护病房接受密切的观察，59名在加护病房的病人情况危急，需要插管治疗。加护病房的使用率上升到56.2%。另外，又有六个人是以冠病的并发症，是累计的死亡病例达到海678起，死者的年龄介于60到83岁之间。除了疫苗未接种疫苗的患者之外，其余的五个人生前都患有不同的疾病，又有一个六零学士出现在冠病感染群。卫生部讲，香港的新加坡安老协会共有24期的病例，确诊的是两名职员和22名的住户。成立快19年的李光耀创意基金，接下来除了继续支持内容创作，也希望鼓励更多的用户自创内容，并且通过更多的渠道把触角延伸到更广泰的群体。教育部长钱进生在基金成立19年纪念的发动上表示，基金设立至今总共已经拍出海2,700,000元，支持海将近200个项目。新闻报告完毕。